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中国全国抗战类纪念馆弘扬抗战精神座谈会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24个省市27家抗战类纪念馆馆长及相关负责人一致表示，新时代如何继承、贯彻、发扬、丰富、发展抗战精神是抗战类纪念馆永远的课题和责任。昨天北京市劳动广场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国际区落成，广场内的名录石墙体上镌刻着自1952年至今的上万名北京市劳模的名字。昨天舞台剧《北京人》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部剧由赖声川执导，巨雪、孔维、严楠主演，曹禺的女儿万芳担任这部剧的文学顾问。谈到这次排演《北京人》，赖声川表示很荣幸和《北京人》这三个字接上关系，希望观众到时候能走进剧场看他的理解。这部剧将于3月30号在首都剧场首演。纪录片《创新中国》首映式昨天举行，这部将于下周一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是世界首部利用人工智能模拟人声完成配音的大型纪录片。节目解说部分全程运用人工智能配音，已是配音大师李毅的声音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得以重现。昨天周杰伦推出新歌《等你下课》及 MV， 作为他39岁生日送给歌迷的礼物，这首歌表达出周杰伦对青春岁月的回顾和今天的成长。据了解，这首歌源于之前周杰伦在一次采访当中做出的一个公开承诺，当时周杰伦说希望能够在2018年生日之际推出一首单曲。北京市第二届我是环保明星评选活动颁奖仪式昨天举行，影视演员李晨、低碳老人胡军等10人当选为环保明星。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委了解到，继2015年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0亿元，去年北京总消费额突破20000亿元，这标志着北京消费格局实现根本性转变，自此步入服务消费主导时代。记者昨天从市安监局了解到，今年春节本市烟花爆竹销售安全管理工作将按照统一部署、属地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原则，源头上严格行政许可，过程中强化监督检查，措施上狠抓工作落实。本市昨天在亦庄保税物流中心宣布启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今后北京地区的跨境电商企业在亦庄保税物流中心就能办理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并享受到智能化跨境电商服务，消费者也能便捷地购买到质优价廉的进口商品。本市将新增三条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快速公共交通通道。昨天市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了解，目前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轨道交通7号线东延、8通线南延工程正在加快实施，建成之后连接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北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路段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对，在很忙乱的一个开播前奏之后呢，我们终于要开始今天的乐享生活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了。今天呢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原因啊，因为我们待会儿想要给大家听好听的歌曲，但是这歌曲呢当时上传的时候有一些些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我们开播前的忙乱，但是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已经一切调试就位了。欢迎一下刚刚发了新单曲啊还有新专辑的何嘉乐同学，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何嘉乐。 嗯， 然后非常开心能今天能跟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里一起聊聊天。 有朋友说哇今天看到直播了好 Q， 你们这形容词用的对，我刚才看他第一眼，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在专辑的里面看到的照片啊，包括说通过镜头看到你的时候，其实觉得还蛮成熟，我这样说你不会不高兴吗？ 我其实蛮喜欢成熟这个词，我就为什么就是直播的朋友能看到我，我其实留了点胡子，我就是因为我如果把胡子刮得很像高中生，然后出去别人总觉得我很小，所以我就觉得我想稍微成熟一点。 这皮肤太好是一个负担是吗？就是有点困扰。 对对对对对。 好，但是呢你看这个说啊怎么感觉有点年轻点微胖的汪峰老师，对对，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留了胡子的缘故， 对 是不是？ 对，但是如果要把胡子刮了可能就是年龄会小很多， 就是更 Q。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这个年龄就是想稍微成熟些吧。 今天大家不要埋怨导播老师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固定的机位啊，是因为这个直播架的问题， 对， 所以在我们这个不进广告的时候大家就专心的看我们很 Q 的嘉乐同学好不好，进广告的时候你们再来看我。对，今天他是主角你们老看我干嘛。好啊，这个对，有朋友说对对，就是胡子刮了就像我们身边的同学啊，就像同学， 对 对呀， 对， 这是邻家的同学。 对，所以我就想稍微成熟一点。 我没法露脸，我跟他现在是90度，你们看看他对我说话的这个角度。广告的时候再露好不好？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刚刚发了芯片的这个何嘉乐同学一起来聊一聊他这一张10万个自己， 对， 创作的一些心得，还有刚才说了嘛，因为很忙乱的原因是因为要给大家听到这首新歌。 哎，要在我们876的电波当中给大家听到这首新歌，所以原谅一下，今天我们是固定机位，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看到何家乐同学，微博还有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同时呢，欢迎大家给我们疯狂的留言，不管是大家想要看到，在直播间里面家乐的状态，或者是想要给他留言说任何的话，方式都是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有人说他要把十万个自己设单曲循环了，对，我最近也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我上传的出了问题是不是因为我设置了一个单曲循环的问题。还有人说那夏夏你可以安静的主持，安静的主持，你们这是个什么描述，就是我不说话了对吗，就是我在旁边，不是啦，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就是今天我没有太多的偶像负担啊，因为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一旦有镜头对着我就要想表情管理，然后说话什么的就不自然。 是怕变成表情包吗？ 也不是，就是我总怕笑大了然后或怎么样的。 笑大露出你的小兔牙也很萌啊。 哎，也是。 对。好，哎，这个彩神说好喜欢家乐，新歌超好听，对。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这个单曲循环的状态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而且因为其实我除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打啊十万个自己以外，我自己也很喜欢鄙人那首歌。 是吧？ 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琢磨歌词，因为我听歌我是比较在意歌词的，但是旋律，因为旋律是第一感啊，你一听到你就知道喜欢或不喜欢啊，不是我的那个喜欢的旋律的 style。好了，那在我确认说旋律是我 OK 的，我想要把它下载下来，那接下来我就开始研究歌词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来说说这张专辑整个说从词到曲，你的创作，你一般习惯的创作顺序是什么样子？ 我创作顺序，我要给自己写歌的话，一般就是会很慌，我就不知道怎么给自己写。就是如果我碰到其他歌手啊或者电视剧之类的，我有主题性或者是我有很明确的指向性的时候，我脑子就特别清晰。然后做这张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哎，不太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给自己写也不太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歌，所以我这张里就基本什么样的风格我都会写一点。我想多去尝试尝试，看看自己更擅长或者更适合哪种风格。 那歌手其实尤其是这种唱作型的歌手，他每一个人自己写词儿和写曲的时候都是有自己的，就是我曾经跟江若琳聊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有几个新歌都是夜里面睡不着，然后起来给自己煮面啊，然后呢就蹲在那个厨房里面，你知道吗，就写， 然后有灵感。 对对对，他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特别想要写一下自己此时的这个状态和心境， 对 啊，一气呵成，这个词儿就出来了。 对， 对，所以你的一般的创作的状态是在哪个时候最有灵感？ 我一般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因为 深夜， 然后就是也不算说睡不着，就是其实我觉得创作人来说，如果你就是强硬的说坐在一个地方，然后今天就要写出一首歌，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写出来，反而就是有时候，比方说我在做一些事情，走路也好，开车也好，或者是吃饭，或者看完一部电影之后，当下那个感受，我觉得，我好像写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坐下来写是最快，而且很有效率。然后写出来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再翻出来听，也觉得适合。 是这样啊。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有朋友说喜欢家乐给那个《超神学院》的《勇敢的我》 啊，哇，这个还有人能翻得出来，可以。 怎么样，我们的听众还是很厉害的，对不对？ 厉害。 因为我们昨天有做节目预告对，虽然说我节目预告当时节目快结束了，我说有点快，但是呢他们为了知道今天的嘉宾到底是谁啊，把回放听了很多遍，终于听清楚了是这三个字。对，你很厉害。但他说他听到的是别人的版本，很想今天再听一下家乐的版本。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在勾搭他在我们直播间唱歌， 对 不对？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那首歌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就是稍微有点大，因为我写的时候我没想到是金志文来唱，然后我也没想到就是他会把调定的那么高。因为我写完之后，其实我是按我自己调写，然后写完之后他应该升了大概有两个全音左右，所以就蛮高的，就现在这个调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些吃力，所以我 KTV 再也没唱过。 因为真的唱不来。 这爆料这 对 自己到 KTV 也不点自己的这首歌， 对 就不唱。 该认怂的时候要认怂。 对，然后呢就点给别人唱。 对， 点了以后，哎，谁点的呀？你们来尝尝这种感觉。嗯，好啊、那刚才呢，这个。嗯，想要听这首歌的， 嗯， 因为今天你们在直播，你们应该能看到一直播，因为嘉乐他是坐着的一个状态，其实坐着不太适合唱歌，你很多的时候录歌你也是站着的嘛，很多人运气啊， 对、 这个， 但其实我是很奇怪，就是我坐着唱歌，就比方说啊，今天是录音、嗯，我坐着唱歌一定比站着唱歌效率要快，然后而且更舒服，因为我之前就是不是专业学唱歌的。我是学制作，然后学编曲，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在发片和当歌手之前，我都是坐在家里帮一些歌手唱 demo， 就是我写完的歌，然后我要自己唱 demo 嘛。 啊、哦，所以习惯了。 对，习惯性的，就比方说我这块支一个麦克风，然后我这边电脑在操作， 嗯， 然后我就会转过头来，然后直接录。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在家里练歌或者录歌的状态都是坐着。所以 本来还想给你找补一下，让你今天不用唱这个。 嗯， 勇敢的我啊，你又说你做的状态很好， 对，但是 让我怎么给你找补？ 我刚才已经认怂了， 认了啊！你们就不要再说这事儿了。哎，还有朋友在说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嘉乐同学很像大熊猫啊？对，那你就是说他像国宝呗？还有木有啊？还在下面找认同感？有没有啊？就是你们可以在下面认同一下这位同学。嗯，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来到我们乐享生活。我直播间啊，小夏推荐周五这个板块的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手是何嘉乐。那最近呢，他是给大家带来了他的新的作品了。那今天呢，大家刚才也问到了，说今天会不会听到？ 嗯， 啊、当然会听到了，不然你以为我早上九点半到十点这半个小时我在折腾什么、捣鼓什么呢？就是机器今天、是不是有点水逆？机器水逆？对对对，会听到，会听到。今天会给大家放这个主打的《十万个自己》这首歌。虽然说刚才我也表达了我自己的喜爱啊、 嗯、 我也推荐给大家，作为小夏推荐这个板块、嗯、也推荐给大家，专辑当中的这个鄙人也很好听，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去尝试一下单曲循环模式。 对，我其实我觉得鄙人这个歌可能女生或者女孩子喜欢的要比男生多一些，因为我开始做之前啊、 嗯、 我去公司然后拿了一堆 demo 去，然后我经纪人轩轩就说我最喜欢鄙人，就他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首歌。 嗯， 然后其实我在这张里是不准备放情歌进去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这张什么都想试，但是我不太想试情歌，但是他特别喜欢，他特别坚持，然后他就说一定要做，但是做完确实很多女孩子会喜欢。 你看、嗯、因为就是这个女生啊，她会有时候很感性，这个感性呢又是很相通的， 对， 所以这首歌是听她的建议听对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你是为了给她导播间的她比心的，说了这么长一段吗？ 是。 好，袁未央啊，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解释了，因为你今天迟到了，我跟你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固定机位，然后呢，所以我在广告的时候我会站到嘉乐的身边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好不好？在我们直播的这个876直播的时段呢，大家可以很安静的打文字互动的前提下，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来看到嘉乐同学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状态，一直播还有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了。嗯，还有朋友说觉得嘉乐的自己的成长史和经历很鼓舞他啊、哦，这个 看来是了解我的人。 对啊，很鼓舞他啊、那个把鼓舞的部分也来说一说呗，就是你最欣赏他或者最喜欢他的曾经的这个经历和成长的部分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嗯，想要跟我和嘉乐一起来聊天，记住了，还是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这两个平台都可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一直播也是这个名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想听勇敢的我，不是想听你编曲版本，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他想听 demo 的那个， 就 是自己啊，就是 我一边弹琴一边唱的感觉。 对，没有看到直播间里没有琴吗？ 对， 那怎么办？就是没有琴的版本，创作原始版本，就是难度越来越大。 对，难度越来越大， 就是又各种给自己加戏。好了好了，你们放过他了，待会儿会给你们放好听的歌了。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如果你身边呢也有好朋友喜欢我们的唱作歌手何嘉乐同学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的平台右下角有一个箭头啊，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就会让你的喜欢他的好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那想要继续的跟我们聊天的方式，可以在一直播的下方直接打文字留言，我会帮你们念出来啊。不管是刚才很认同的啊，还有人说不成熟呀，这样看还是挺显小。完了， 哎，这其实也有人说过，就是你越想成熟越留胡子，可能会显得你越小。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想留个胡子，因为但是其实我妈一直也在每次啊，就是每次给我打电话，都说都会问我你胡子刮没有，就是她特别不喜欢留胡子。 哦，这个是妈妈的 对 很在意的一个点。 对，但我已经觉得我就是我那个不染头， 对， 然后不纹身， 是个乖孩子。 对对对，我就想留个胡子。 对，还是要有一点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这里啊。 对， 还有人说看到你的手串了啊，说我自己关注的地方也是有点奇怪。好了，你自己都说自己奇怪了，我们就不说你了，好不好？他还说他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啊，画了一张嘉乐的现在在直播的简笔画。 哎，太好了。 嗯，因为我们这个朋友，那待会儿我们在广告时段好不好？因为现在我手机不在我手里，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进到粉丝群里面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嗯， 好。 还有人说呀，画了嘉乐的画幅给我呗。接下来是求画环节是吗？还有人说我跟嘉乐都是来自河北的，哇，开心。 老乡你好。 嗯，开心啊。他说就是觉得特别有光啊，就有光。对对对，这对这种认同感也会 对。 哎，但是比方说对于地域啊，原来从小生长的一些环境啊，你会想要把这些元素也加到自己的创作的词里面去吗？ 其实我觉得我还真没有过这个想法。 哎，我又给你提了一个建议。 对，但是你这个建议蛮好的，因为其实因为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然后所以在我成长的地方就是城市，跟我觉得跟我现在生活的北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也是就是楼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元素可能不如一些古城会带给我的那个冲击那么多。比方说如果我要是生长在西安，那不代表说石家庄不好，石家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嗯， 对， 欢迎大家去旅游。 对对对。 走一走看一看， 对，名胜古迹还是有的。但是比方说我如果生长在西安，或者是生长在一些就是古迹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我会真的就是创作上在这方面会多一些。 嗯啊，我明白了。那其实现在在北京，你的这个感受也会很明显吧？因为古都嘛，然后会哎，你走过一个地方，不经意的可能哎，这个寺院它就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或者怎么样， 对， 传递出来那种很沉静的信息。 对，其实我之前我特别开心，今天就是直播没有人在说我之前的歌，就说明啊，大家还是就是真的认真听了我专辑的，我还挺开心的。我也觉得达到了我做这张专辑的目的。 认识一个全新的你。 对， 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因为刚才刷过去很多留言啊，这个还有人说嘉乐同学比我大四岁啊。你到底是在说他年轻还是在说你年轻？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到了他这个年纪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所以他在探讨四年前的你。 哇，这个其实我最近感触也蛮深的。 是吧？ 真的很深。因为我四年前不敢想我今天会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聊天，然后也不敢想我发了专辑。就在四年前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不敢想的，所以我觉得我从来不给自己定什么比方说三年五年的计划，就是做好每一年要做的事情，然后相信自己一年会比一年好，然后我觉得就行了。 扎扎实实的过好现在。 对， 然后现在当下的每一步呢也要走实了。 对， 就可以。 对对对， 啊，四年之后的你好不好？因为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然后又很忠实的在互动，我相信你也很扎扎实实的过好了每一天。因为我们节目就是乐享生活嘛，对不对？你每一天都很快乐，都觉得自己哎很充实，回想这一天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那么说明你每一天都很努力。四年之后啊，你看嘉乐也在回想他四年前。 对，也欢迎你四年之后

宾客的去分享胜利。望远镜望不到我身影，哪怕相聚这个欢呼一毫厘，哪怕半生走去去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今天来到我们乐享生活啊，小夏推荐这个板块的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手、唱作歌手何家乐同学带来的他的新专辑的主打歌《十万个自己》。刚才我们是很完整的听了这首歌，然后呢，我也终于抽出了一点点时间，在广告之后，也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跟家乐一起跟大家聊天啊。对他们说啊，小夏姐姐你就跑了，对我就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了三米，来到了这边的操作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在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是家乐，然后呢也会来跟我们分享新专辑的创作一些心得。 嗯， 重点是要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 对， 像刚才那首《十万个自己》，还有我个人喜欢的《鄙人》，嗯，推荐给大家。哎，你也是发现了，《鄙人》是女生喜欢居多是吗？ 对，因为我会自己看每个平台上大家的留言 啊，比方说云音乐之类的。 对对对，我会看，所以我发现我看了一下，就是鄙人好像女生多一些。 可能就是触动他们的这个情感当中的某一个点了。 对，我觉得会能激起少女心。 好，今天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吧，想激起你们的少女心的这一位何家乐同学，想要继续跟我们聊天，或者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的，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博或者是一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开了视频直播，每周五都会有固定的视频直播。那今天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机位的问题，所以大家会比较直接的看到家乐。待会儿结束了以后，我也会再回到镜头前面跟大家一起再唠一小会儿啊。5块钱的啊，今天呢，大家想来看我们，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人说我这个你们说完了，我还是把这个帽子当头发了，我的显示器亮度这有点低。你这玩意显示器亮度可不好啊。不是因为家乐本身也很白，所以就衬的就整个的，对，你就 没关系， 比较确实，而且和我们的我在这边看到和我们的耳机也特别融为一体，你知道吗？长在头上。 我头本来就大，所以我哎，这个当成头发之后头会变更大。 好，还有人说觉得家乐的这个创作能力真的很强啊，这对啊，因为原来也是编曲做这样的专业的出身。 这个朋友，我认可你。 我认可你的说法啊，给你点赞，好不好？你说的很对。那还有朋友听完了家乐的新专辑，或者是你喜欢其中的哪一首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听歌的心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作的心境。这是我刚才在一直播聊天啊，简单的广告时段聊天说到的这个问题。我第一次看到《十万个自己》，包括看到封面，听到歌，我就反复的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你写这首歌一定是因为你觉得内心有很多个自己在发生，然后在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出现，蹦出来这个自己，蹦出来这个自己。那到底哪一个自己是你觉得比较本我的那个自己啊？ 本我， 嗯， 我觉得 不工作生活的时候可能是本我吧，或者是写歌的时候是本我吧，就很真实，然后情绪可以很自然，我觉得。 那本我当中的状态你给自己的定义是比较沉静，比较外向活泼。 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 疯狂， 对，我写歌的时候应该是疯狂，对，很疯狂。然后经常会有就是邻居过来敲门，白天来敲门说小伙子音响关小一点就我还是比较遵守的，就是过了9点半我基本就不开音响了，然后也不工作了，不要打扰大家休息。但是白天有的时候我觉得就白天嘛放肆一下，但是也是会影响到别人生活的。 你家里还需要再多几面的隔音墙、吸音墙。 对 啊，这个很疯狂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自己在创作的时候的本我状态。生活当中呢？ 生活当中其实我要一个人在家的话，我基本就不太怎么说，不太动，就是待在一个地方。就比方说我家有4个屋子，然后可能每个屋子都有沙发或者什么，但是我只会窝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一天都窝在这一个地方。对， 就是有一杯水在距离你2米的位置就是渴也不想去够它。 我会在我1米的范围周围摆上所有我要用的东西。 就是我们小时候听过那个故事，挂了个饼在脖子上。 对， 就是还是非常的安静，然后很沉浸在自己一个比较固定的空间里。 不太喜动。对， 还是洗净的一个， 对， 感觉洗光植物一样啊。好，还有说小夏姐姐，你应该邀请嘉乐来唱台歌，你快乐吗？就是我们开始就半点啊和整点的那个啊，有4季的，我觉得你们可能把我幻想成台长了，就是我很想邀请他来啊。我们进入一下审批手续。还有人说创作的时候就是应该疯狂一些，这样作品才会更加的真实，打动人心。这个我也是很认可。 对，我也认可。 因为你只有很极致的调动了自己，你情绪当中的那些很细小的部分被它放大了啊，被嘉乐的创作放大了之后，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传递感嘛，传递过来一定会有一些衰减了， 对， 这能量是传递过来会有点衰减，但是听到的时候，就像我听别人的时候，我会有同感一样，我相信你在创作的时候也是拿出了自己很多的这个情感投入在里面去创作，那你会写完了以后，有点被掏空的感觉吗？ 没有，我写完之后很开心。如果我写了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或者是当下我写完觉得很发泄的歌，或者是让我自己觉得蛮好的歌，我就会很开心，这一天都很开心，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不会被掏空。 这个和我之前采访的其他的有一些创作型的，就大家可能创作的状态不太一样。 对， 有的他觉得我很投入的话，我体力消耗也特别大。投入了，那创作完了以后我要马上的收，然后休息，就是调养生息的感觉。 我觉得费体力是肯定的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体力没了之后，但是精神上是非常亢奋的，然后很愉悦的。 对。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还补充了一下，他说当然了，这个疯狂也不是说真的疯狂，就是说创作的时候太投入，一种忘我的状态。对啊，我们理解你说的这个状态。 对， 就是他不是真正的 crazy 了，他是就是很投入在里面，其他的发生的事情好像跟你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那怎么办？就是太投入，有人敲门也 对，我经常听不到快递。 外卖到啊，就是啊，叫半个小时，外卖都凉了。 我尽量不在，就是饭点左右创作。 因为这绕回，你看圆回来了。这个说我们刚才上半段说了，到底什么时候喜欢创作或者比较有灵感？嘉乐说深夜，就深夜不用吃外卖。 对，深夜不用吃外卖，就深夜顶多自己会煮面。 就煮面的时候也很有状态。 刚才是你说的那个歌手。 对对对，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厨房。 太好了，我觉得我要试一试，因为我平常下厨很少。 其实因为工作嘛，还有就是工作和生活它一定是两种比较分得开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位我说的歌手，因为是江若琳嘛，前一段也是刚刚公布了好消息啊，结婚，应该是结婚了，对不对？对，我在微博上面看到也恭喜他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煮面的这个状态，不管你煮什么，因为是挪到生活当中的一个状态，相对放松。这个时候可能你人放松下来了，你吸收到外界这种各种这捕获它讯息的这个敏感度好像又张开了一样，不是把自己要封起来说好我现在要创作了啊，我要把我原来的东西情感拿出来把它写出来，这种感觉又吸纳了，感觉又是一个吸纳的过程。 我觉得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他那个状态相对松弛一些，然后更有助于思考。他可能会在做饭的时候思考，因为我觉得就 你是在家里面沙发里面就是一平米范围内思考。 没有，我其实之前我特别喜欢坐公交车，就是 啊，这是我高中时候， 对，我也是 有一个阶段， 对，我高中因为三年都在坐公交车，然后每天就是上学和下学坐公交车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最放松。 对，虽然学习也很重要，哎， 但就是因为学习很重要啊，所以你已经投入太多的精力， 对， 太专注，然后压力又很大。 对，因为我从高中开始才开始想自己写歌，然后但那个时候其实旋律对于我现在来说没有那么敏感，然后我更多是写歌词，然后我坐车要坐一个半小时，很远。坐公交车，然后这一个半小时我基本就在写歌词，就很舒服那个状态。 对，我跟嘉乐一样的状态是，我觉得高中、因为高中确实进入到高三之后啊，你的这个真的是精神压力会变大。我就觉得说，哎，我在学校的时候压力也很大，然后呢回家以后是不是父母也会问你啊，就是一些情况，其实你面对他的时候你也还多多少少会有些压力，所以我有时候很理解，总是很多家长问说你一个小孩子你有什么压力，我跟你说小孩子压力也很大， 压力，小孩子压力我觉得才是 最大。你以为小学生没有压力吗？他也压力很大，他面对你们家长的时候压力也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从学校出来到回到家之前，就是坐公交车这段时间，那个时候流行 CD 嘛， 对 啊，我又暴露年龄了是不是，反正我就是比嘉乐大一点了，就因为 CD，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的书包里面一定会有个 CD 机，然后就买喜欢的歌手的专辑来，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就是太放松，太美好了， 很解压， 属于自己的时间。 对， 很像现在有很多人，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喜欢把车窗都关上，然后静静的听我们的广播也好，或者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因为他觉得这个空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对，而且其实我发现，就是我最就是最近听歌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有可能就我会有选择性听，不会像之前我会打开软件然后随机播放。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比方说开车的时候我会打开电台，我真的会开电台。在车上我更多的是听广播而不是听歌。 这个是不同的生活的状态啊。很多的朋友听我们的广播，一方面是觉得哎有人在跟他聊天，因为一个人开车也会很疲累，很无聊， 对， 又不能聊微信因为不安全， 对 对，但听我们的直播呢你会觉得哎也很解压，也是此刻放松的。哎，说到推荐，那如果推荐刚才那样一种状态，关上车窗，可能是自己，不管是安静的深夜的时候开在路上，还是现在可能外面有点喧闹，你关上车窗很安静的听一首，你会在你的专辑里面选哪一首歌推荐给大家？你个人的话， 我个人啊，鄙人 怎么办，你又说了我要说的话。我本来想说我 真的，因为我也发现鄙人真的很适合开车听，或者是他如果这专辑里六首歌挑一首，任何时间段然后任何年龄或者是任何天气听都合适，就是鄙人了，真的。 很安静， 对，很安静， 带来安静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通勤的时候，就比方说我们坐地铁或者开车通勤早上，然后特别适合听有朝气的歌，或者特别适合听节奏稍微律动性多一点的歌，然后会带给人活力。我觉得特别适合听就影帝 啊， 就稍微有一些律动的，然后会让你觉得一天很有朝气。 上班路上， 对，但是大家不要看歌词，看歌词就会有点丧。 不要看歌词了，听旋律的这个节奏感，好不好？ 对。 哎，而且其实我觉得下班路上也可以听影帝，你知道，就是因为下班了嘛，开心呐、这个一整天的工作结束了， 对， 可能是要回家跟家人去吃饭，也有可能要跟朋友去聚餐了， 对， 这个心情很不一样，很适合， 对。 我也觉得如果要推荐，在推荐板块来推荐的话，我也是推荐鄙人这首歌。其实刚才十万个自己我也觉得适合安静的时候来听，因为它有一点在讲述感啊，就是这个自己和那个自己啊，我都知道你们的期许我都收到啊，这样一种感觉。很像自己跟自己在对话，也有说给别人听的感觉。 但是它我觉得它更多可能，如果你要认真坐下来听它是一个值得，我觉得歌词方面值得有共鸣的歌，或者是可能会引发思考的歌，所以我觉得就会稍微有些累。但是鄙人这首歌呢，它不会让你思考， 然后更多是陪伴性。嗯， 好， 我觉得蛮重要的。 有朋友要赶在手机没有电之前再看你一眼啊。那怎么办？没有关系了，手机充上电以后还能看我们的回放。还有人说上班路上啊，今天我上班路上看了一早上《勇敢的我》的动漫 MV， 说超级燃，超级。 看来看动漫的大家也是蛮多的。 对，超级燃。然后呢，现在就工作状态满满，很积极，是不是？然后你现在又在看我们的直播呢，你的老板不会有意见吗？或者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一般上班路上如果听到了一首很燃的歌，节奏感很强，你一到单位可能九点，你开始你的工作状态就很好，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荒废了， 对， 等到我们节目开始你又想听节目又想做工作啊，很麻烦啊，前面赶紧的赶作业一样，作业很好的完成了，所以现在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其实你看最近我们就从十二月份开始也会关注到嘉乐的有一些综艺节目的动向，对不对？包括我很喜欢你的《围城》加《画心》的一个版本，欢迎大家去听啊！那个也是，我觉得也还蛮适合安静的时候来听，这还比较跟自我对话的感觉。 对他，但是他情绪可能稍微起伏会有些大。 对对对，就是你此刻觉得自己很安静了，然后又想带动一下的时候，可以去听这个《梦想的声音》第二季当中由嘉乐和张靓颖啊来为大家联袂带来的《围城》和《画心》，所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综艺跟大家见面的计划吗？ 我希望有了，但是应该 跟歌还是跟音乐相关，对不 对？我觉得我更想参加，但其实如果有纯综艺，我也不介意。 好，还有朋友说，因为我在游戏公司上班呢，看直播玩游戏就是我的常态，所以看动漫老板也不管。 哇，真好！ 原来是这样。我跟你说，你说完了，嘉乐都想转行啊，就想在这样一个公司里面做这样一份工作。好，其实呢，今天直播时段在876的直播时段，我们先跟大家聊这些。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一直播上面再跟大家聊一小会儿啊。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现在的直播时段还没有来得及提出来的，欢迎大家在微博还有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还有一点提问的时间。稍后在876为您带来的是好歌会说话啊。明天我要休息一下，所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乐享生活再见喽。哦对了，还有人说乐享生活何嘉乐，哎呀好压抑。对对对，我也觉得挺快乐的今天直播。好，下周一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

听见经典，听见